无所谓，放弃后悔，爱情来来去去，没有是非错对，情已非，珍重后不会再相会，偶尔有一点思念，在夜里点缀，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迷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离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。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迷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离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。没有快乐，没有爱。